喂，阿湛，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教會的問題咧，基督教問題當然很複雜啦，所以要找你講啦。咁喺雨傘運動期間咧，就華人教會咧，唔單止香港嘅，包括喺民主國家裏面住嗰啲華人教會咧，都分裂咗。Is that bad？ 唔係 bad 嚟 嘅。Is that very bad？ 呢個唔係 bad 嚟嘅，即係教會嗰啲教派式嘅分裂就 bad， 但係呢個咧大規模嘅喺中間咁樣裂開啦，呢個唔係 bad 事。呢次點解咁講咧？因為根本上都話喺中國人嘅基督教，尤其受咗美國嘅 fundamentalism 影響嘅基督教，嚟到中國人中間再用大中華主義、大漢主義去扭曲佢嚇，然後避世式嘅變成一個自私基督教嘅超級自私版。咁樣嘅基督教，然後再變成擦鞋版、走狗版嘅基督教。其實是應該一早被那些有知的教徒唾棄的 部分啫。 即係如果那些有知的教徒不識去唾棄佢，就真係話呢些教徒真係白信，即係信咗等於冇信。咁所以咧，喺雨傘運動，因為嗰個嘅強烈嘅推力，大家一定要出嚟力，即係你決定你所謂不服從我嘅就係敵擋我嘅，即係好似主耶穌咁講嘅時候。你就真的要在那裡做一個 existential 的決定，你是不是真的出來幫助幫那班年輕的學生？ 你剛才說的字是什麼字？很深喔。 existential 是什麼？ 一個 existential 的決定，一個存在式的決定，你在這一下當時 here and now 這一下你就要決定，你是不是去幫助那班學生被催淚彈攻擊的學生，抑或你是不幫他們的時候，你那些基督徒憑良心沒可能不去幫他。當你揞著良心可以不去幫他的時候，有一間教會噁心到說他在金鐘的，他連廁所都不借，我真的叫這間教會做廁左教，他不是基督教，他叫廁左教，廁所都阻住你用的。這種是醜聞到不得了，因為基督教沒有理由一個愛心的教會去到連廁所，喂，我就算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我現在要屙尿，你給不給我屙尿？你都不給，咁你去死啦！呢個教可以落地獄，明嘛？所以咧，雨傘運動個好處就係迫使啲基督徒去終於話：我要揚棄呢一種基督教，我要重新翻出嚟，而揾翻我哋所謂基督教嘅 reason for existence。呢個 reason for existence 有法文名啊，大家知道 係咩？ 法文點叫咩啊？啊， 阿希哥， 阿希哥，你淨 produce 嗰段俾大家聽啦，我讀唔到啦。等等係嚇。咁啊，嗰一段咧就叫法文嘅 reason for existence。基督徒有基督徒嘅 reason for existence 噶。 嗯。 系啦 ，reason d'être。 系。 嗱，大家記住 ，reason d'être 就係基督徒真正存在嘅原因。 嗯。 唔係日日去祈禱，懶係讚美上帝，咁你就存在緊。如果你唔喺呢個世上，你冇 fulfill 到做基督徒嘅愛心嘅行動，你就唔係喺度存在緊。你在度行屍走肉緊，你在度侮辱緊上帝。整個亞洲基督教在度不斷侮辱上帝，特別係嗰啲咁嘅極權國家嘅基督教。譬如舉例新加坡，新加坡嘅基督教係好聖，但我聽過新加坡基督教就正如你講 Edmonton 嗰度咁樣，或者 Minneapolis 名城咁，有個超級大商場俾嗰班福音派基督徒去消費。如果基督教变成了消费主义，基督教变成了资本主义式的消费主义，这个亦都不是基督教，这个是 anti-Christianity， 这个已经被今日的教宗很清楚讲，所以为什么他要甩开这个特朗普这个手？你这个代表 anti-Christianity 的人来跟我说给我听，你扮来朝紧我，即是你真的去死了。 你在那個資本主義上 anti-Christianity， 你在那個反環保那裡你 anti-Christianity， 你在那個不同情同志那裡 anti-Christianity。 所以為什麼西美國的基督教這個用康德的說話叫做 antinomy， 走到自己的反面，義律背反，這一件事真的是基督教的一個大恥辱、大醜聞。而這個恥辱和醜聞今天講其實很對，因為為什麼今天是2017年，2017年的500年前是什麼呢？2017年的500年前大概在10月30號還是31號，就是馬丁路德將95條釘落威登堡教堂，反對天主教的 bad practice， 然後說我們要改教。我哋今日唔到500年，499年，基督教已经精神上破产。我真係好清楚讲，我呢个亦都唔係一次讲，我好多唔同地方都讲，不过今日就更加清晰讲，基督教嘅悲剧就係佢喺500年里面，唔足500年，佢精神上已经破咗产，佢已经係资不抵债，即係佢所产生嘅负面同埋背离耶稣精神嘅表现已经超越咗佢的正面跟从耶稣精神。即我不是说基督教没有跟从耶稣精神，他继续开医院，继续开学校，继续爱心传福音，帮很多穷人，但是跟他在那些支持资本主义、支持反环保、支持迫害同志这些这样的议题上，反映基督教是精神上破了产，资不抵债，变成了一个负面宗教，负面到一个地步，好像圣经里面主耶稣讲的，旧约一些先知讲的，你们快点由他们中间出来啦，你们快点离开他啦，离开这个这一帮人，因为这帮人已经变成了上帝的敌人，他已经不是上帝的子民，他变成上帝的敌人。这个就是基督教今天的悲剧。所以为什么我们周围成日都要叫人去，喂，去看看天主教的展览，去看看亚美尼亚的展览，因为我们要重新发现基督教，我们要去看看其他的精神资源。我哋唔可以再死咕咕喺基督教里边睇。最近呢排基督教香港基督教里边有大小不同非常低调所谓嘅叫做纪念改教运动，有啲就乘机将纪念改教运动变成旅游项目，搞个团带大家即系自己顺便去游欧洲。但系呢啲全部都好核突，点解？核突在，你去游歐洲睇改革運動有咩意義啊？你而家已經完全 betray 咗改教嘅精神，改教嘅精神而其中一個 term 叫做 Protestant， 即係反教，基天主教又 反。反係譯得唔好 ，Protestant 即係話一個抗議者，一個努力抗議嘅人，不斷抗議，經常抗議，抗議咩啊？抗議一切唔公義、違反基督教精神、違反上帝旨意、違反愛心標準嘅一切事物。今日的亚洲基督教、香港基督教、韩国基督教、新加坡基督教、台湾基督教，那些叫 fundamentalist， 做什么？日日在度反同，日日在度糟质同志，日日在度唔讲环保，日日亦都唔讲资本主义的丑陋，日日在度感谢上帝我炒到楼，咁样呢啲咩叫基督教？呢啲唔系基督教，呢啲系反基督教。呢班人今日变成咩？佢就系啊，同一个音 ，Protestant， 即系 protest 真就腾。呢班 protest 真就腾嘅人，你点样话俾人听你系基督教咧？嗱，基督教系叫 Protestant， 佢真系有个 term 有得俾你认，呢、这个叫祖宗。你个祖宗有个样俾你认嘅，人哋一睇你，喂，你系你个祖宗。你是你的祖宗的后代，你怎会这么不似样，今天变成了 Protestant 你就腾，不止 Protestant 就腾， Protestant 就反 Anti-Protestant， Anti-Protestant 不应该反、啊、不应该少点争拗、啊、不应该去什么什么、啊、哇你去死啦。如果你讲回这里，我们唯一感激我们的特首就是梁振英，好彩去救共产党，所以他紧跟习近平说他不做，他不信教，他没有做基督教徒。如果他做基督教徒，日日告诉他他跟从上帝的旨意，我现在对着 UGL 事件，所谓叫 Ugly 事件， UGL 加英 ugly 咯。梁振英事件即係 ugly 事件 ，ugly 事件佢話我個心好乾淨，好問得良心住，學阿林鄭話我咩咩官到無求，膽子大咁。你真係蛋頭好大，或者你啲咩咩咩，我個良心好清白，上帝留翻張凳俾我，哇！我真係死得。梁振英唯一，林鄭唯一好處，因為曾蔭梁振英唯一嘅好處係冇信基督教，佢緊跟呢個黨員嘅規定冇信基督教。嗱，你諗下呢啲咁樣嘅李慧瓊啊，或者一大堆嗰啲咁嘅人，咁啊譚慧珠啊嗰啲，一個二個翻教會，哇大鑊啦！有一日阿爺突然間話：阿李慧瓊而家俾你做下任特首，咁你係咪要現兜兜退出基督教啊？跟足阿習近平嘅指示，黨員係唔應該信教嘅。而家俾埋你做特首，唔該你真係宣布我脱離教會啦，係咪啊？ 咁 真係核突到 大陸喺向基督教統戰做得好成功嘅。 你做得成功一件事，你喺票面上係唔可以做教徒噶嘛？香港大陸、中國大陸係講明你教你黨員應該退黨。 理論上係咁，但係好多 一係你退教， 好多人地到咗地下教會人士。 咁你做地下教會係另外一回事，你滲透嘅我真係俾埋你。但係你倒翻轉頭，如果你係共產黨而你走去信教，然後再講啲狗話。將基督教變成了反基督教 anti-Protestant， 你話你咪真係核突到唔核突？ 好嗱，時間剩翻唔係好多啊，要講一下，我亦都記得咧，我喺加拿大嘅時候咧，我入過一間教堂，咁佢寫住咧依個基督教 definitely 基督教嘅，咁咧就係佢上面寫咗好大嘅橫額，係 no justice, no peace。 啱啊！ 點解我唔記得咗係乜嘢教會嚟嘅？咁咧基督教有好多面嘅，咁我估你所講嘅頭先可能係多人嗰邊啦。咁譬如話係 for no 講 no justice no peace 呢種咁嘅教派喺香港而家有冇多啲？尤其是雨傘運動，因為嗱基督教同天主教唔同 多咗 啊，天主教 多咗散下教會， 係 我哋多咗 umbrella cyber church， 我真係多咗啲基督徒。嘅教會嘅 statement， 教會領袖出嚟，教會嘅學者出嚟，即係神學家出嚟話：我哋而家要搞散後嘅基督教。 嗯， 啊呢個係叫散後基督教，真係好啲， 多咗啊！因為咧基督教同天主教唔同啊，即係用個 outsider 同你講，好容易明白就係、是、天主教係要有個有聽梵蒂岡話嘅，有個總司令係指揮全世界嘅，係好大程度上。佢係可以有啲嘢控制到嘅，咁但係基督教咧，你只要有足夠嘅信眾，嚇、啊、有幾百人，每人肯 你咪自己指一奉獻，咪做小教皇咯， 十一奉獻， 所以基督教其實出咗最多教皇嘅， 啊， 基督教恥笑天主教話人哋個教皇唔啱，但係基督教好快自己就不斷去設立啲小教皇，所以呢個亦都係基督教精神破產。 But not in the name of a pope. Not in the name, but in the essence 是 pop 嘛，一個 popless 嘛，一個 poplet。 嗱，即係喺香港咧，好多教會好細啫，二三百人都可以啊。咁你捐錢租到個單位，養到個傳道人，咁都得噶啦。 咁裏邊咪做 pop 咯？ 咁唔係啲 pop 嘅，咁你話唔同意主香港主流嗰班人係咁諗啊？ 然後佢個 pop 係喺條街度，所以咪叫 pop 街咯。 你嘅觀察就話係多咗嘅，係咪？即係散後教會係多咗。係 多咗。是多了基督徒不滿意的教會，終於真的頂不順了。即平時以前在雨傘運動前，啲教會已經很多不講人話的了，不理社會的了，不理到那些教徒，即覺得是很沒冇被牧養的，即我日日都要面對個社會的不公義，面對我自己生命所面對的不公義，我都買不到樓，我都供不到樓，我都冇辦法有前途的年輕人，教會好像當你班有冇道咁樣，日日喺度感謝主為當權者祈禱，好了，當啲年輕人出嚟啊，教會就去鬧佢哋。或者話你哋唔應該咁做，好啦，咁佢哋話不如咁啦，直接一拍兩散，一拍兩散，有一批教徒就直接走曬出嚟啊！我哋已經唔再信基督教啦，我哋翻去信佛教，有好多信翻佛。 好嗱， 呢個就係悲劇。 阿齋 Sir 咁講啊，基督教喺華人世界歷史咧，其實唔算長， 唔算長 嚇，唔算長， 仲有好長嘅路要走。 一般嚟講咧，都話係喺鴉片戰爭之後咧，先正式係入嚟。 啱。 咁澳門會比較早啲啦。 啱。 澳門比太細嚇。 係。 咁 基督教環歷史的短咧，會唔會都係一個因素呢？如果發 展，當然，即係如果我哋呢種人嚟講，我哋其實基本上係好樂觀嘅，睇歷史長線。因為點解咧？ 啊，仲有， 因為而家嘅基督教，你諗下，基督教有2000年歷史，我哋睇基督教至少要喺羅馬帝國底下掙扎300年先成為國教。咁你諗下，基督教喺中國人嘅歷史頂籠得百五年，即係百五百，more or less 啦嚇。而家當百七、百八年啦。 係。 至少都要走多百幾年，佢先至 match 到羅馬帝國早期基督教會嘅歷史。咁呢百幾年會點發展？然後基督教會唔會成為中國人裏邊嘅其中一個大宗教？如果有大宗教，以中國人嘅數量嘅多，佢去到有某一個叫 critical mass， 佢就會有量變產生嘅質變。用馬克思主義嘅講法， 客觀上影響政治。 係啦，就會喺一定客觀上會影響政治，因為基督教嘅本質係好 organized。 嗱，我 所以 呢 個亦都係共產主義驚嘅地方。但其實共產主義唔需要驚，亦都唔應該驚，因為簡單嚟講，共產主義嘅理想本身喺馬克思嚟講，根本就係由基督教嗰度取材。然後擴大出嚟 啊， 即係咁講。 誒嗱，咁講啊，基督教咧同埋美國嘅資本主義咧，佢係有自我調節嘅力量嘅。 但係亦都有格格不入嘅位，所以美國而家都開始出現好開始 vocal 啦。譬如我喺 Facebook 已經有一個叫做專叫做 American Christian Left。咁樣嘅 Facebook，即係 American 嘅 Christian， 唔好以為個個都 righteous， 個個都係資本主義到癲嘅，日日喺度覺得炒樓炒乜係啱嘅。美國一樣有好多 Christian 覺得個 left 嘅 agenda 先係啱嘅。嚇，即係呢個其實係比較啱。天主教會從來冇過分走向資本主義，呢個一定要明。呢個係我哋經過咗好多年嘅觀察同了解先知道。我哋初初睇唔明，因為點解自細俾美國基督教教到個腦交曬，以為逢基督教就係反馬克思主義，就係、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係無神論，反反馬克思，所以一定係要支持資本主義。其實呢個係錯嘅。 嗰、那個因為天主教咧喺 Reformation 之後，中國宗教革命之後咧。 天主教自己都有調節，同埋有自己嘅 reformation。嗱，呢個亦都係 耶穌會就係嘅產品啦。 基督新教自己嘅盲點係以為上帝已經抌曬天主教，上帝唔要天主教，傻錯嘅。如果在當時的個環境和看回幾百年歷史，上帝沒有扔到天主教會，上帝被天主教會分裂成一部分，等你們互相競爭，互相競爭什麼？競爭在你的個 reformation 上。但是現在的悲劇就是天主教會在過去幾百年緩慢地 reform 了很多東西，現在當然還有很多東西 to be reformed。 啱， 但系如果同基督教嗰个由 reform 咗个位直线堕落到而家反基督教，其实基督教嗰个精神破产系更加恐怖。 不过我相信佢系有自我调节能力嘅。 我都希望我哋呢种人出嚟继续喺度 protest， 继续喺度耻笑基督教，就系因为希望佢去调节，希望佢去翻去佢自己 反思。 原本点解要有基督教嗰个位，就系要去 protest。包括 protest 自己，而今日的基督教會完全脱離呢個位置，佢個悲劇就喺呢度。 嗱，講翻咧，頭先我哋喺節目上兩節度講過咧，就話美國有啲學中學咧規定咧只可以教進化，唔係進化論， 創造論， 創造 creation。咁咧就唔可以教 evolution 嘅。 係。 咁咧，但係咧，天主教咧喺呢方面咧，我睇佢經過慘痛嘅教訓啊。 係啊。 見住慘痛教訓之後咧。 喺伽利略事件之後，佢經過慘痛教訓，所以天主教會反而係接受大爆炸理論，又接受進化論。 係進化論啊 ，creationism 咧，佢係唔我睇 冇理過嘅。 冇理過嘅。 冇理會嘅。 咁咧有個神父同我講過咧，佢話只要你相信第一個生命係由神推動嘅。已經足夠了 根本 啊，當然啊，呢個咧對好多無神論者嚟講，仍然係唔啱嘅，唔啱聽嘅嘢咧。但係咧， 無神論者唔需要同基督教徒或者任何嘅有神論者需要喺呢度拗，因為呢個位係大家可以 agree to disagree， 因為呢個位係冇辦法 verify 嘅，即係冇辦法 verify 嘅，呢個係出咗科學嘅範圍嘅。 嗯， 大家你咪中意去信咯，你可以去信冇上帝，你可以信有上帝，大家中意咪自己信咯。咁天主教會嗰個立場其實係神學上最生嘅。 因為點解？根本上真正的基督徒是不需要在這個位置用所謂科學去證明沒有進化上帝才存在的。上帝不是 depend on 你的創造論，這個悲劇呢是那班 fundamentalist 不懂 的。那個神父呢就說他說，喂，那個年代，耶穌那個年代或者摩西那個年代，佢講俾咩人聽啊？ 啱啊！ 喂，講全部都文，大部分都文盲，又冇科學咩都冇，咪用啲神話講俾你聽咯。 啱啊！ 個神父咁同我講噶。 其實呢啲咁嘅問題喺西方，特別歐洲基督教已經係100年前處理咗噶啦。 嗯， 100年前已經開始處理，直到去呢個二次大戰 around 嗰陣時，即係俾某一個神學家推到高峰去討論。其實討論完，大家應該達到某種共識。話呢個共識就未出現，但係未出現一件事，其實大部分真係識神學嘅人都知道，其實係已經可以接受嘅。 嗯， 這個世界或者聖經都係裏邊神話同神蹟係平衡出現，嗯、即係呢個世界有神話，亦都有神蹟。你可以信神蹟，但係你亦都唔需要去否定啲神話。如果你要傻到因為話一定要保持有神蹟，要去否定神話，這個係不必要嘅對立。咁呢個不必要嘅對立，最後所產生嘅就一個不必要嘅 衝突， 衝突同埋一個不必要嘅基督教立場， 阻礙咗文明 嘅進步。係啦，佢阻礙文明進步嘅同時，亦都令到自己用最坊間最俚語嘅講法叫鳩化，或者話叫膠化。 所以咧，令到啲人到證交所就係咁嘅意思啦。係 啦， 咪叫啲膠上嚟啦。嗱，其實仲講多一樣嘢咧，就如果大家對呢個 UFO 咧啊外太空生物有興趣嘅咧，就不妨參考咗咧，參考下喺9年前，即係2008年呢個梵蒂岡咧，即係主管科學嘅神父咧出嚟講咗一段説話。咁佢就話咧，如果真係有 UFO 嘅話咧，佢咧都未必係根據上帝咧。創造他們都未必是用創造我們人類的方式去做出來的， 啊， 這個就是梵蒂岡在2008年的一個 statement 來的，他沒有說有外星人存在，他只是說如果有我外星人的話，他都不是用創造我們人類那種方式去創造出來的上帝，所以不可以用同一個質詢文去講，大家對於有興趣 UFO 的人不妨去抄一下這段新聞，你有什麼聯想呢就 up to 你，我們相信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更加是擁護宗教自由，今晚所講的東西我們只是對一些問題的分析， 個人意見， 個人意見毫無保留地擁護宗教自由，聽著，還有信耶穌不是一定信教會的， 但我也希望大家擁護宗教的自由的時候記得要容許別人有他自己的自由，包括他的良心的自由和他生活方式的自由，我們不可以用我們的自由去dictate他說你不准過你的譬如同志的生活方式，或者你不准過你那些環保生活方式。 我講一件事給你聽，我去年用了少少唇舌去說服一個基督教的朋友，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他都幾反同的。那我後來我估我說服到他，我說你們都說神有些東西我們都是不明白的，你這樣說聖有些東西我們都是不明白的，包容咯，盡量包容，他不是害你就行了，喂，同性戀同強姦是兩件不同的事，即不要混淆嘛。我估他後來都我見到他幾包容的，他仲係一個要講啊，要講佢一個好好嘅人，一個好善良的人。 他翻翻去應有的包容 啊，包容 如果唔係咧，就受到教會嗰套教化咗咧，佢就走去喺呢個位變成咗大部分教會嗰種不包容裏邊咧，就變成咗佢竟然喺呢個位都隨波逐流地不包容，呢個係悲劇嚟嘅。 咁啊，講開講啦。頭先我哋喺節目開頭嘅時候咧，第一節嘅時候我哋提到 Amish 啦。Amish 嗰啲唔知中文譯做咩人，佢係出世教會務農為生嘅。咁咧香港就好少 Amish 嘅。 香港亦都冇 hutterize 啊，因為佢哋要務農。 呢啲全部都係白歐洲白人嘅唔同地區嘅白人嘅 移民去美國 嘅移民去美國嘅，佢哋嗰啲小教派嚟嘅，但係佢哋大部分都好虔誠嘅， 係 同埋保留自己好獨特嘅生活方式。 咁佢都拒絕現代嘅文明啦。 係咯。 咁但係個Mennonites 啊，係咪 ？Mennonites 門諾會 Mennonites 啊，佢香港係有分支嘅， 係有 分支。佢亦咧，你哋喺街上如果見到咧，通常新界區見到有些穿着好像那些幾百年前歐洲服裝的女人呢，他們就是這種人，他們香港是有傳教，是有傳教的，主要是郊區，我看他中環都頂不順的這些人Anyway， 我們尊重宗教自由。今晚呢本來想再跟齋Sir講下呢、這個中共想全面管治香港啊，又想話點解個 CY 點樣死撐 UGL 啊？留翻下次先啦。 好， 多謝曬你，今晚係咁先，拜拜。 喂阿澤，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